呢次讲个故事叫做《无面女生》。喺我啱啱大学报到嗰阵时，听讲呢度原嚟就系一片坟地，师兄师姐都警告我哋夜晚唔好周围走，而且特别咁强调，如果夜晚听到咩怪声，千祈唔好理，大髀冚个头就算啦，千祈唔好追索佢声音嘅来源。呢个警告令我恐慌咗一年，但系一切都好似好平静咁。如果嗰晚唔系我亲身经历过呢件事，我都唔会太在意呢啲鬼神之说嘅。件事系发生喺暑假开始嘅前几日，大家都翻晒屋企啦。以前热闹嘅宿舍，依家就剩低我同小曼两个人，显得特别咁冷清。我住喺209。对面就是小曼住的210。由于那晚我喝了很多茶，好不容易才睡得着，但是又好像半睡半醒咁。半夜那时，我隐隐约约听到走廊那里传来咯咯咯咯的走路声，迷糊之间感觉个声音就好像在我和小曼的房间门口停了一下咁。之后他就继续行起身，不停咁喺度行来行去，我心里边就谂啦，听日就要好好问阿小曼咩回事，大半夜唔瞓觉喺度走来走去，系咪唔识俾人瞓啊？点知道第二日大早，阿小曼就过嚟敲门啦。呢阵时我声声夺人咁讲：小曼啊，你琴日做乜嘢啊？成日喺度走来走去。呢阵时我见到小曼嘅面白晒啦，我仲以为系你度喊啊，唔通？第二日夜晚，小曼死都要同我一起瞓，但系我哋两个点都瞓唔着啦。一直到咗三点钟，那个声音又响起啦，哒哒哒哒咁声音。我同小曼嘅手握得好实，成只手都系冷汗。那个声音经过我哋嘅房间嗰时，总会停一下嘅。于是我带住个胆趴喺门罅嗰度睇一睇。想睇下究竟系咩一回事？一睇我就已见到一个着住裙同埋着住高踭鞋嘅女仔，但我非常咁肯定佢唔系我哋学校嘅，而且我都吓傻咗啦，成个身都喐唔到。小曼急切咁就问我啦：你见到乜嘢啊？我见到一个女仔块面，佢块面点啊？佢块面。我慢慢咁深吸咗一啖气，眯埋咗双眼，转个身嚟，然后就听到小曼讲：系咪似我咁个样啊？我望到身后，边度仲有小曼嘅影啊？依晨思玉个身后就系幻凤之中嗰个女仔啦，嗰个着住裙同埋高踭鞋嘅女仔，佢面上一片嘅空白，喺诡异嘅月光之下，平白得就好似一块镜咁样。